第31集，萨格拉斯显形。幻象中，艾格文站在天文台露台的一头，麦迪文站在另一头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卡德加或加罗纳。但卡德加猛然意识到，现在的这个麦迪文也同样在场，他正在一面墙边，身上闪着火花。来自过去的两个人也同样没有注意到他。现在的麦迪文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景象。 你竟敢攻击自己的母亲！ 你太激动了。 所以你觉得一发秘法剑能让我清醒清醒？现在回答我的问题。 是你弄错了。 回答，你为什么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？ 怪不得你问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生气了。 嘘，别出声。母亲， 你根本没有答案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的一个小游戏，一个用来给莱恩和洛萨解闷的小挑战。提瑞斯法的力量不是游戏，孩子，现在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兽人涌进来。我还听说黑色沼泽附近有车队遭到了劫掠，一个新手最多可以追踪到你的传送门，但只有我才知道那周围环绕的力量究竟属于谁。再问一次，孩子，你要如何解释你自己的行为？我的不满让你觉得好笑吗？ 不，我笑的是你的愚蠢。 你竟敢！ 我敢，而且我有这么做的力量。这份在你怀上我的时候就注入我体内的力量，这份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也不想要的力量。 艾格文愤怒了，他抬起了手，一团耀眼的白色光球从他掌心升起，飞向过去的麦迪文。过去的麦迪文抬起一只手，轻轻松松的就将它拨到了一边，接着他比了个手势，发出了一道足以将一整层楼都照亮的冲击。艾格文也挡住了这道冲击，但卡德加注意到他不得不举起两只手，而且还被逼得往后踉跄着退了一步。 你为什么要把兽人带到艾泽拉斯来？根本没有必要。你让所有人都陷入险境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 当然是为了打破轮回，为了打碎这个你为我构筑的发条一般的世界。一切都井然有序，各安其位，包括你的孩子。如果你不能继续担任守护者，那就让你亲手挑选、亲自生养的继承人接任，但他也会像你手下的其他棋子一样，被紧紧束缚在你所写的剧本之中。 现实的麦迪文双膝跪地，双眼紧紧盯着面前的景象，他的嘴唇无声地做出口型，重复着过去的自己说过的话。加罗纳扯了扯卡德加的袖子，他点了点头，两人从防护法阵中心离开，开始沿着房间边缘移动，试图从现在的麦迪文身后偷偷绕过去。 但是其中的风险，孩子。 风险？对谁的风险？反正我没有风险，因为我掌控着提瑞斯法的力量。对议会其他人吗？比起恶魔，他们更担心内部政治。对人类王国，他们脑满肠肥，一心享乐。就算真的身处危险之中，他们也是被保护的对象，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威胁的存在。他们中的哪一个重要人物真的陷入险境了呢？ 你在玩弄比你更强大的力量，儿子。 哦，当然了。认为自己能够掌控那样的力量，想必是犯了傲慢的罪过。就好像你以为你可以与一个恶魔领主斗智，还能取得胜利一样。 趁现在的麦迪文被幻象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，卡德加和加罗纳已经悄悄地来到了麦迪文的身后。加罗纳伸手想去拿藏在衣服里的匕首，卡德加制止住他，摇了摇头。他们悄悄地从现在的麦迪文身后溜了过去，卡德加发现麦迪文的眼睛里已经开始涌出泪水。 要是兽人成功了怎么办？他们崇拜黑暗的神灵和暗影， 你为什么要把艾泽拉斯交给他们？ 等他们成功的时候，他们将奉我为王。他们崇拜力量，母亲，不像你和这个可怜的世界里的其他人。而多亏了你，我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。我将打碎你和其他人加在我身上的枷锁，统治这个世界。 你不是我的儿子。 我不是你的儿子，无论如何，从来都不是你真正的儿子。 萨格拉斯，我已经把你杀了。 你杀死的只是一具肉身，女巫，你只杀死了我的一个躯壳。你杀死了他，将他埋藏在海底的一座坟墓里，但是为了得到一份更大的战利品，我很愿意牺牲那具躯体。没错，亲爱的母亲，我藏在你的子宫里，潜入你还未成型的孩子沉睡的细胞中，就像癌症，就像疫病，像一种你永远猜不到的先天畸形，我没法杀死你，也不太可能成功诱骗你，所以我将自己变成了你的儿子。 卡德加看到幻象中麦迪文的第二道影子吞噬了他，变成了一个阴影与火焰结合的生物，长着熊熊燃烧的胡子和巨大漆黑的双脚，火舌舔舐着他的胡须，烟雾在他眉毛上方形成犄角。他是麦迪文，但同时又是萨格拉斯。艾格文高声喊出一句诅咒，猛地抬起双手，愤怒扭曲了他的声音，这声音听上去好像不是人类发出的。一道闪闪发光的彩虹色能量向那个麦迪文和萨格拉斯的混合体冲去，正中他的胸口。过去的麦迪文跌跌撞撞地向后退了一步两步，然后抬起一只手接住了那股向他打来的能量。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焦肉的气味。麦迪文或者是萨格拉斯咆哮一声，一句咒语脱口而出。艾格文被这股力量推了出去，反弹到了房间的另一头。 我杀不了你，我的内心有一部分阻止我这么做，但我会击垮你，放逐你。等到你的身体恢复，等到你从我把你送去的地方跋涉回来的时候，这片土地就已经属于我了。这片土地和提瑞斯法议会的力量都属于我。 该撤退了，再不走可就没机会了。 卡德加看到一旁回到现实的麦迪文发出一声失魂落魄的悲嚎，向天空祈求着永远不会到来的原谅。加罗娜提醒卡德加赶紧离开，卡德加迟疑了片刻，跟着他往楼梯奔去。他们一步三级连滚带爬地跑下楼梯，差点撞到莫罗斯怀里。 这么着急啊？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 老师疯了。 啊？比平时还疯吗？ 我没有开玩笑，那个召唤施救的哨子在你手上吗？ 在这里。你想让我召唤？ 我来吧。他肯定会来追我们，但你最好也快点逃跑，带上厨子，能跑多远跑多远。 逃跑？我又能跑去哪儿呢？